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咧，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啊！咁我哋今个礼拜咧，其实就系继续之前一个礼拜吓，因为我哋中间有个读书会啦吓，即系吓再前一个礼拜咧，嗰个主题就系容易读错嘅英文字咁样。咁啊，头先咧我哋都已经睇过几个啦，譬如呢个吓厨师啊、司机啊、大提琴啊吓，就系 chef、chauffeur 同 cello 啦吓。好，咁我哋跟住睇下落去咧，系有咩其他嘅啊？今次咧就讲食嘢啦吓。嗱，头先其实应该讲嘅要拼呢个噶 chef 啊、大厨师啦吓。呢、這个字咧，其实就系解呢一个头盘。如果你去好多高级嘅餐厅咧，嗰、那个 menu 即系 menu 啦，个 menu 上面咧就实有呢个字嘅吓，即系高级嘅餐厅。咁呢个字睇见咧，你真系唔识读啊，因为佢即系法文嚟噶嘛吓。咁、样咧，即系唔使卖关子啦，即系话俾大家听啦，佢叫 order。叫 order 咁 就咁嘅啫，系啦，咁冇错。哎，阿 Jeremy 真系讲得啱啊，讲咗我心。喂，咁多字又咁多个 vowel 咁样样系嘛？咁多咁啊，原来咁简单嘅。 佢系边个？ 冇得解嘅，总之 H 就唔发音啦 ，H 唔发音 ，O 系啦， 哦， 系啊，咁啊，然后咧。得咁样啊，就一个 O 字又唔发音啦，系嘛？后面都唔知点搞啦。总之唔好理佢，记住呢、這个就系个头盘吓。嗱、当然咧，其实有时咧，佢有另一个咧就叫 appetizer，appetizer 有时叫 starter， 好得意嘅，两嘅其实三个都得嘅，但有少少唔同嘅。有时 appetizer 咧，佢系会系冻嘅吓，就但系呢个 order 咧，往往系热嘅多。即係有少少類似我哋去飲嗰陣時嗰個熱分啊，即係佢未係主菜，佢有個熱分，咁啊 order。咁但係你話 order 凍得唔得咧？我都唔係好咁肯定喎。但係我印象中咧 order 咧其實係多熱嘅多，但係 starter 同 appetizer 咧就係凍嘅多。嚇、好啦，咁其實好有趣嘅，中西文化都係嘅，我哋都有涼菜呢樣嘢㗎，係嘛？啊、即係我哋中餐都有涼菜㗎，食少少啲唔熱嘅先，然後先到熱分㗎、然後先到主菜㗎。下面呢個字啦，前嗰排我講出嚟咧，老婆同我拗啊。 嗯， 係 點？ 佢話呢個字唔係前菜咩？咁，呢個就 entree 啦。 entree 啊，你唔好讀個 tree 字啊，因為佢上面有一撇咧，佢讀個 a 音嘅。咁啊，呢個 en 又唔好讀個 n 字喎。 entrepreneur 個 on 啊，係啊，係啦 ，entrepreneur 個 on 啊，即係企業家嗰個 on 啊，佢讀 entree。咁 entree 咧，其實即係我都覺得嗰陣時好混淆嘅，我即係好多時去呢啲咁嘅餐廳啊。嗱，我最今次呢個節目，我一定要自己要上網 check 清楚先啦。咁佢真係咧，其實呢個就係個主菜，就係、是、個 main dish。 哦。 但係老婆就係話唔係 ，entree 唔係前菜咩？因為點解咧？其實真係好容易俾人個誤解喎。因為 entree 呢個字咧，有少少俾人嘅印象就是 enter 嗰個字嚟嘅。 哦。 enter 即係啱入嚟啊嘛。咁啱入嚟會唔會呢個就係前菜咧？咁樣。 哦。 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睇清楚嗰個 menu 咧，當然其實佢個主菜都分好多方面嘅，即係啲餐廳咧，譬如有啲咧就係、是pasta 都可以係主菜嚟㗎，所謂 pasta 咪就係意大利粉啊、通心粉啊嗰啲咁樣，螺絲粉啊、天使麵啊嗰啲咪咯。咁但係佢肉亦都可以係主菜嚟㗎嘛。咁但係其實甚至有啲餐廳，如果啲美國佬中意或者英國佬嘅派都可以當係主菜添，有啲係嘛。咁啊，所以乜嘢都可以係主菜，但係呢個係主菜個統稱就 entree。嗱，最底嗰個字咧就有趣啦。其實咧，我哋照拼咧就唔係錯得去邊嘅，係 fillet。fillet 啊，嗱呢個短音喎，唔好讀 fillet 喎嚇，因為佢係 I 字啊嘛，佢短音就 fillet。咁但係咧嗰陣時我就話呢個其實應該係都係來自法文嘅，可能我讀 fillet 嘅。咁啊，但係當然啦，嗱 fillet 咧呢個字咧，我後屘上網 check 過咧，原來佢個發音英文又係讀 fillet， 美國又係讀 fillet。咁即係話佢哋就好少讀 fillet 啦。咁我唔敢肯定嚇。咁我但係如果你去到餐廳，可能你都會扮咩啦。但係呢個咧，大家知道喎，其實係解乜嘢啊？ 哦，唔識 fillet 解咩？ 魚柳 係啦，冇錯就係柳啦。但係咧呢個咧，即係 fillet 啦 ，fillet 可以係魚，亦都可以係牛都得嘅。 哦， 係啦，即係牛仔柳，牛仔柳都得嚇。嗰個就係 veal 啊 ，veal 咧就係即係牛仔肉啊嘛。veal 嘅 fillet 就係即係牛仔柳嚇。但係咧即係fillet of 即係 fish 咧就當然就係魚柳啦。好啦，嗱跟住落嚟一個咧，大家知唔知係乜啦？ 又唔識，全部 唉， 見過 即係咧嗱，啲高級餐廳啦，好多人咧好中意食嘅，但係咧就係好唔健康嘅，因為好高膽固醇嘅，而且唔靜止， 鵝肝， 冇錯啦，仲係非常之殘忍嘅。 但是因為他是怎樣製造的鵝肝，他餵那些鵝是很殘忍很殘忍的，是吧？但是這個字你又考起，你看著他都不知道怎麼發音，不敢讀，是吧？那我又上網，其實我以前都弱莫知的， 爆瓜，是吧？ 啊，好厲 害，因為你講過， 是的，沒錯，其實原來就這麼簡單，就叫發瓜。嚴格來說，那個瓜字就是一個喉嚨音，因為 GR 嘛，所以叫做發瓜。咁但系真系好辛苦啊吓，佛花， 同埋你广东话都冇呢啲咁样音， 鹅肝酱啊，鹅肝酱啊，就佛花啦吓。好啦，咁啊，下一个啊，都啊，呢个又翻翻去乐器嗰度咧，都系佢头先阿 Cello 啦。咁啊，我哋知道啦，就呢个 violin 咧，就小提琴啦。咁你呢个 vial 啊嘛吓 ，i 差唔多 i 音啦。咁就咁呢个系咪读？这个 Viola 呢 梗不是啦， 又不是啦，那么 Jeffy 识了你说了。 那 Viola? 是咯，那么你说是不是打路飞起，是不是打路飞起？喂，小提琴中提琴啫，我真的见到英国人真的想打他一拳。你不是玩嘢，因为即是扇我们这些不是英国人。你小提琴就 Violin, 但是中提琴就不是这个 Viola, 而是读 Viola, 是吧？好了，跟着下来了。credit 大家呢個字識啦 ，credit card 都知啦，係嘛？即係有信用啦，有信貸啦，嚇一個人好有 creditable， 即係好有信用啦，嚇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將佢變咗做一個另一個 noun 咧，啊，就即係話都係一種嘅你信得過嘅嚇，即係有前科我哋信得過嘅嚇。有信譽啊，我哋叫做有信譽咧，可以唔係讀 credence 喎，佢讀 credence。 Credence 無端端一個單 E 咧就讀咗兩個 E 嘅音，即係叫長音，我哋叫做係嘛？因為你通常 double E 先至讀 E 咁啊嘛，係嘛？但係佢就呢個啦，明明 credit 一變就變咗就 credence 嚇。咁當然有啲咧就咩嘅嗱，呢個就啱嘅，呢個就 GEL 你知係咩啦 ？gel 啊 gel 頭啦係嘛？即係呢個咩梁朝偉啊喺度梳頭啊嗰個咩叫做死啦？阿飛正傳啊， 一開頭 嘅但係咧，但係個問題當然你就唔好照讀 angel 啦，係嘛？你嗱佢呢度咧，其實咧佢有少少咧就係似 GEL 咧，佢倒轉咗係 GLE， 係嘛？就做咁樣啊，即係都唔啱啊。其實我 GLE 都唔係㗎啦。如果 GLE 就變 angle 添啦，嚇嗱，你真係調一個字就完全唔同曬啦。因為角度啊嘛，角度咪 GLE 咯 ，angle 咯。咁但係 angel 咧啊就係 angel 啊，即係輕聲唔使咁重嘅 angel。但係咧，我睇啲電影電視咧，真係有時聽嗰啲鬼佬咧，啲鬼妹咧，佢有時中意讀 angel 嘅 ，angel。咁所以咧，即系 ang 嗱 gel 就有少少讀翻個 gel 音嘅嚇。咁所以咧 ，angel 同 angel 咧，我諗兩個都通，但係我就由細到大我都讀 angel 嘅，即係唔會讀個 angel 咁樣嘅嚇。好，咁啊再睇落去啦。啊呢個字又係啦， 嗱 clean 就係清潔啦， 讀 cleanse 係啦，冇錯啦。呢個字咧其實就將佢變咗做動詞嘅時期，即係我哋去其實都唔一定嘅。其實兩個嗱，你 clean up。啊，嗰個 table 咁樣都可以用佢都係動詞嚟噶，佢可以係形容詞。啊 ，is a clean room 係嘛 ？A clean shed 咁樣啊。咁但係你話 clean up the table 都可以係動詞。但係有時啲人貪得意咧，就會用一個唉，即係啲古老啲嘅字啊，好似高檔啲。但係呢個字咧，佢就用 s e 尾嘅 clean 加個 s e 咧，就唔係讀 cleans， 係讀 cleanse。咁所以咧，有時我哋譬如啊，讀嗰啲你我後面括咗啦。譬如話有啲咁樣嘅清潔液啊， 通常洗面嗰啲咩 cleansing 嗰啲。 係啦，哇，梗係有用啊 ，Thomas 你。哎呀，原來唔怪得知你識啦。呢叫 cleansing fluid， 你冇用嘅你就係啦，我都唔會用啦，係嘛？就叫 cleansing 啊，係嘛？所以就嗱好啦，下面呢幾個字咧，又係即係打到飛起啦，我就話嗱，第一個字就係解啲壞人。即係你睇任何嘅電影啊、小説啊，咁梗有啲壞人嘅，好多嚇，好多時都有啦，唔係梗有啦。咁你先有戲噶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壞人咧，嗰啲歹角啊，我哋叫做咧。如果你照拼呢個字咧 ，V-I-L-L-I-A-N 咧，就 villain 咁啦，係嘛 ？villain 咁啊，錯大錯特錯啦嚇。呢個字咧就完全即係第二個 I 啊，其實基本上係唔發音嘅，就叫做 villain 啊，而家短音嘅嚇 villain。 villain， 即係 villain 就係嗰個大角啦，大大壞蛋啦，即係喺個小説啊、電影入面啊 ，villain 記住啊嗱，咁呢個係咪考起啊？係嘛？好啦，嗱中間嘅字就更加添啊！呢中間字又好簡單嘅啫，其實有少少似啊 chocolate 啊 fortunate 嗰個字啦，因為你招聘嘅時期咧，呢個生菜啊嘛 ，lettuce， 你招聘好簡單，嗱頭一字叻，下一字嗰個。U 字啊嘛，咁啊 tooth 啦，系嘛 tooth， 咁啊 lettuce 啦 ，lettuce 完全錯啦，冇錯啦 ，Thomas 就知啦，個 U 字係基本上係唔發音咁滯，或者即係佢發咗另一個音咧，原來係一個又係輕聲嘅，就係 lettuce 係嘛 ，lettuce 生菜，你就千祈唔好啦。我真係以前我幾十年嚟咧，我個心入面都係讀 lettuce 嘅，係嘛？因為你好自然地逼，你未聽過鬼佬讀咧，你鬼知咩？是吗是读 letters 的这个字。好了下面那个字就比赛啦。那你之前呢就 TOUR 嘛。那但是我們知道 TOUR 读什么啦是吗一个旅游嘛去 tour 嘛是吗那你不是那么 tournament 啦是吗那么大错特错咯。你不是读 tournament 咯。而是读 tournament 啊比赛啊羽毛球比赛啊什么比赛啊乒乓球比赛是读 tournament 啊。是好。再看看英國佬幾浪禮先。哎嗱，臨尾呢個字又是考起的嗱，呢個字仲有咧，其實就解珠寶。嚇，珠寶。咁啊 ，jewel 咧，其實就係解一粒一粒嘅珠寶。但係呢個字咧，就係即係好多珠寶咁解，即係一個統稱嚟嘅。咁但係你睇個臨尾咧，就係 lery 噶嘛。咁你照聘實係 jewelry 啦，係嘛 ？jewelry。 冇錯啦，其實咧係 jewelry。唔係 jewelry 啊。是个 Larry 是没有的没有了这个 Larry 的是 Jewelry Jewelry Jewelry 是吧那你呢其实应该说个 L 字不发音那两个 L 字呢不知道去哪边个 L 字本来有个 La 音的嘛 La 它完全没有 La 音的它是 Jewelry 当然呢我 check 过了美国佬呢直情就没有那个 E 即是临尾最后个 E 字是没有的啊哇这个都挺厉害这么短的字有三个 E 即是玩 Scrabble 就出了 E 它了但是呢美國佬就是 LLRY 的 LLRY、 啊、或者不是好像是 single L 好像是 JEWELRY 的美國佬、就是嗯、但是其實兩個的發音是沒有分別的英國和美國雖然串法不同、嗯、但是讀呢都是 Jewelry、 嗯、 那兩個 L 字不知道去哪裡、 嗯、 是吧好跟住下來呢這個真的香港十個有九個都錯、 嗯、 但是這個字怎麼說 Lounge 是啦，冇錯啦，即係我哋去一個尤其以前嗰啲咩走廊歌廳啊，啊有一段時間咧，不過都好耐啦，廿幾年前啦，咁啊嗰陣時卡拉 OK 都未流行嘅時期咧，啲人去到有個 band 嚟去伴奏，你可以唱歌噶嘛，咁樣咧，但係而家我哋都係啦，去總之一笪地方。啊、就是在個酒店又會有、啊、或者是去搭飛機那些 VIP 又可以 去、哦、去那些地方是吧、嗯、一個很舒服的休息室、 嗯、 是吧可以吃下嘢啊傾下偈啊飲下酒的。咁呢就 LOUNGE 呢就香港人呢十個九個都讀 launch 的咁、 嗯、 是錯的。錯的。無論英國美國呢即係我 check 過啦、啊、都是讀 lunch。 lunch。 唉真係 lunch 格流個 lunch 真係。你死唔死啊？係啊 ，launch 一定係錯嘅。 嗯 ，launch 呢個字嚇，去 launch， 去 launch 坐下先咧。咁樣我哋係嘛咁樣。 唔係，反而喺香港人嚟聽唔明你講乜。 係啊，翻轉冇辦法啦。咁你係啊，咁你攞翻個正音就係 launch 啦。嗱咁跟住落嚟嗰個字咧，其實就有兩個發音都得嘅。呢個字就係解歌詞咁解啦，歌詞啦，冇錯啦。咁即係有人作曲，有人填詞啦。作曲嗰個叫 composer 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叫做 lyricist。你叫 lyricist 都得，佢叫 lyrics 啊嘛。又叫 lyrics，lyrics，lyrics 都有人讀的、 嗯 啊、所以你見到人讀 lyrics， 你不要說他錯